缪兆赫，警法在线。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条最新的消息，德内大街塌陷事件涉事业主李宝俊等三人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那昨天记者也独家采访了案件承办检察官，请听采访录音。听众也许对半年多前发生在德胜门内大街的大面积塌陷事故还记忆犹新。那目前有关人员的处理结果有了最新的消息。昨天西城检察院发布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对涉事业主李宝俊、建筑施工队负责人卢某以及卢某雇佣的施工队现场负责人李某伦提起公诉。就此记者采访了承办检察官唐威佳。 这个案子现在是这样子的，有三名被告人，一告是叫李某俊，塌陷房屋的房主，二告叫卢某，他是一个私人施工队的负责人，三告呢叫李某伦，他是这个施工队的现场负责人。具体的案子的情况呢，就是被告人李某俊呢，他于2014年5月到2015年1月间，违反了施工相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呢，将自己购买的本市西城区德胜门内大街93号院内的一个那个建设改造工程，委托给没有建筑资质条件的卢某的他的个体的施工队。在整个这个施工的过程中呢，被告人李某俊呢，他是要求超出那个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内容，违法修建地下室、深挖基坑。然后这个被告人卢某呢，他除了负责管理指挥工程外，他还指派了一个没有职业资格的被告人李某伦来负责现场的管理工作。就这样一直到2015年1月24日30许，因为这个现场那个挖地下水的那个基坑支护结构不合理，那个支护的那个承载力就不足，地下水控不力等原因呢，就导致了施工现场发生的坍塌，造成了就德胜门内大街道路塌陷，北侧毗邻的部分民房倒塌，西侧毗邻的一个4层办公楼东段结构受损，其中还有一部分外墙也倒塌了。同时呢，这个坍塌事故呢，也造成了德胜门外大街由北向南的交通中断，整个德胜门地区交通拥堵，影响到相关的居民和多家单位的正常生活和办公秩序。后来鉴定啊，这个事故直接造成的经济损失目前是人民币290余万元。 公诉罪名是叫做重大责任事故罪。 对， 把这个罪名给我们简单分析一下。 刑法规定的重大责任事故罪呢，是在刑法的134条第1款。重大责任事故罪它指的是在那种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特别是要强调的是安全管理方面的规定。然后因为违反了这个安全管理的规定，它发生了重大的伤亡事故，比如人员死伤，或者造成了其他严重后果，比如说财产损失，这个行为就构成了重大责任事故罪。 那我们看到这个案件当中，房主其实他当时并不在现场，他也不住在这儿，但是他也要承担责任的。 是，因为他也在这个整个生产作业过程中，他违反了安全管理的规定。因为这个国家关于安全管理的规定，它可能针对不同的单位、个人，它的规定是不一样的。这个房主呢，涉及违反的安全管理方面的规定是哪些呢？就是首先，他把这样一个建筑施工的工程，然后委托给一个没有从业资质的这样一个施工队，因为按照国家法律明确规定是必须找有从业资质的那个施工单位的，但是他委托的给这个卢某的个人施工队是没有这个资质条件的。第二，他这个房屋呢，原来他进行那个建筑施工改建之前，他需要上规划部门办理建设规划许可证，然后这个他确实办了，但是人家规划许可证允许他的内容是对里面的3间房屋是原翻原建，但是他不仅没有原翻原建，是在地上也要加高，而且他还往地下修建地下室，那个违反了规划许可证允许他施工的内容。所以说这个房主他有个违反安全管理规定的这样的行为，他是房主，他对这个整个工程有他作为房主的这样一个监督管理的这个义务和责任，他没有尽到这个义务和责任，那么他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即使你委托了相关人员，可能不用天天去那个现场看着，也不用你自己去找一家一家的找施工单位，但是比如说规划许可证办下来了，你对这个规划许可证那个手续你还是有一个审查的义务，你至少要看一下这规划许可证到底办没办下来，对吗？那个许可证内容是什么？我可以委托别人去帮我那个请施工队，但是这个施工队有没有资质，我是不是也需要去了解一下？这是你作为房主是不可推卸的这样子一个义务。 我们来关注这个法律话题。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韦博律师事务所的李伟民律师。你好，李律师。 哎，主持人好。 之前有这个罪名有争议啊，说的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那么这个罪名您给我们解析一下。 就是一，它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国家在刑法当中有一个是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相关罪名，这相关罪名的话，它是属于刑法当中的重罪。 重罪。 最高刑有死刑。 嗯。 那么说，就是说危害以其他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话，就是说他的犯罪的表现，就是说采取一种行为，这个对这个行为的发生的话，一个是故意或者放任，这样的话对社会不特定的人造成一种危害，对财产生命造成一种危害，所以本案当中的话也是非常有意思，存在了就是在侦查阶段是以危险，就是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对来立案的，但是在后来检察机关在确定罪名的时候，就变成一个相对较轻的一个犯罪，重大责任事故罪。重大责任事故罪的话，它前期条件刚才其实已经说了，就是在生产经营当中，那其实它有个前期条件，那生产经营这个大前期它主体资格是合法的，如果说它生产经营这个资质都没有，不允许它这样去做，那可能它行为的话可能就是另外的更重的罪名，这个其实也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地方，举个例子，就是一个汽车运输公司，他是取得了相关资质，这样的话，他驾驶人员由于违反了相关操作规范，造成了伤亡相关后果，那这样的话，原则上是重大责任事故罪，但他本来就没有经营资质，去在经营中行为，如果对普特经营造成了一种损害或者严重后果的话，那可能就不是重大责任事故罪了，可能就适用一个更重的罪名， 那如果说这个损失现在是近300万的损失，那两个罪名会有什么样不同的法律后果呢？ 就是重大责任事故罪的话，我们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为什么说它轻罪呢？原则上可以3年以下量刑， 它过失犯罪， 对，他说他对这个，就是说他虽然违反这个相关规程的话，可能存在一个故意的成分，但他对这个行为的发生，他是一个过失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其他方法危害公共，以其他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这个犯罪来看的话，他基本上是故意或者放任，就是明知道这个行为我这样做下去可能对其他不特定人造成人身财产的损害，但是他确实这样做了。 比如说那个开着车往人群里乱撞的这种， 对， 都是 开着车往人群里面撞，或者就是在马路上进行飙车，这都是一个放任和故意的行为存在。 那如果有几百万的这个财产损失了， 那就是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那这样的话就是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说在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里面，最高刑可以达到死刑，就是一旦造成更严重的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害的话，最高的刑期可以判死刑或者无期的。 那如果说相对比较轻的这种叫做重大责任事故罪，就会如果几百万的损失， 相对是处罚就是明显跟重罪的处罚它是要轻得多。 当然我们还等待最后法院的判决， 对，因为最后是就是未经人民法院判决，任何人都不能说他有罪， 对， 就是人民法院最后对他的罪名包括他的竞性，是人民法院说了算， 对，现在是以这个罪名来进行一个公诉， 涉嫌，只能说是对，就是说他涉嫌这个罪名，相关的司法机关只是按这个罪名提起了公诉，但是罪名是否正确，最终的话还得依照人民法院，按查明的事实结合相关法律作出公正判决， 好的。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京东的总裁刘强东结婚了，就在双方领证的前一天，8月7号，京东公布了这样一条消息，说刘强东在计划规定的10年内，他每年的基本工资只有1块钱，并且没有现金奖励，那未来10年的总薪水只有10块钱，那这个消息似乎是更加吸引人的眼球，那加上刘强东刚刚结婚，于是就出现了很多关于夫妻财产的一些猜想。在去年的5月份，刘强东拥有京东的23.1%的股份，那在去年的福布斯当中呢，刘强东是以70亿美金的身家出现在富豪榜上。那此外，京东在上市前就曾经一次性的对刘强东进行了股权的奖励，金额达到了40多亿人民币，但这些消息的关键词都是 去年。那有消息说，这也就意味着对于他妻子奶茶妹妹来说呢，这都是刘强东的婚前财产。如果说十年后奶茶妹妹跟他离婚的话，这个能分到的仅仅是刘强东每年薪水的一半，那就是每年分到五分钱，十年是五块钱。其实我们是祝愿所有的有情人都能够终成眷属，但是所有夫妻将来都可能会面临的问题也是不能回避的。不仅仅是一些浪尖的人物，其实很多平凡的夫妻呢，同样也是面临着相似的资产问题。眼下很多人都有这个投资性的资产，比如说股票、股权等等。那么在夫妻离婚的时候该如何进行分割呢？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韦博律师事务所的李伟明律师。李律师您好。 你好。 刚才这个报道中说，像刘强东啊，比如说去年有多少股份啊，有多少亿的美金的身家呀，然后一次性对刘强东进行了多少人民币的奖励等等，关键词是去年。那么他现在刚刚结婚，这些财产属于他的个人财产吗？婚前个人财产 是这样。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就说他俩在结婚的那一刹那间之前，那么个人所取得的财产，根据婚姻法和相关司法解释来看的话，属于婚前个人财产， 跟配偶没有任何关系。 对，配偶没有任何关系。 那假如说两人结婚以后，一方把这个财产赠予给配偶了，那这算谁的？ 这个情况其实是非常复杂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根据现在的婚姻法的精神来看的话，就是说双方对个人财产的话可以做出一个约定。就是说在婚姻存续期间的财产，可以做出说属于双方共有还是归个人，或者 商量一下， 对，或者按比例。这样的话就有个问题出来，如果在婚姻存续期间一方把自己的婚前财产赠予给另外一半的时候，其实里面分得更仔细。他赠予给另外一半的时候，其实就是他要明确是全部给他、就是意思说针对全部给他，另一方我不再要。这样的话，这个是法律是有效的，这个约定是有效。但是如果说没有做这方面约定的话，他把他的属于个人的财产，婚姻存续期间赠予给另外一方的话，那其实可以理解，对另外一方来讲的话，又会倒推着适用婚姻法的规定的说，婚姻存续期间所取得的工资、受益、报酬或者接受赠与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就是他如果约定没有说明确属于另外一方的话，那另外一方接受这个财产的话，就是夫妻双方共有的共同财产。 那就约定很重要了。 约定非常重要。如果说他这方面没约定的话，其实是对另外一方赠与的这一方有利。就是他其实看着赠了1000万的财产给了对方，其实有5000万属于，就是有500万属于他的。就是还属于他 的， 其实是共有。共有的话，理解的话，就是每人各一半。 那有评论说，如果说十年后这个奶茶妹妹要离婚的话，总能分到的仅仅是刘强每年这个工资的一半，就是十年能分到5块钱。那从法律上讲，这个说法成立吗？ 这个说法其实带有调侃，带有娱乐的这个意思。其实的话，就是他们俩的这个事情的话，基本上是经常上娱乐头条。对，所以他但是法律方面的话，其实是站不住脚的。原因是他作为一个这么有影响的，况且这么有钱的一个大富豪来看的话，他的财产其实是变化的。其实财产它的无形的扩大性，这个是在这个资本论当中，或者是在我经济学当中，它是非常明显的。 不光是工资啊， 对， 每年1块钱。 对，他说工资其实就是说，他这个新闻的话，其实让普通公众的话造成个误解。其实就是说，我们作为普通工作人的话，工资对我们非常重要，是我们收入的主要部分。但是对于有股权或者有期权，或者有对其他人投资关系的，或者有进行投资理财的，他的财产是不断的变化的。 工资是象征性的。 工资是，如果工资没有的话，就是哪怕是零，那他的财产还是在增值。就是婚姻存续期间财产增值，这样增值部分的话，根据现有婚姻法的规定的话，增值部分可以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虽然存在司法解释有些不清楚的地方，但是司法判例当中就会把股权投资或者理财投资，或者就是说由于其他的收益，在婚姻存续期间的这一部分，作为共同财产对待。这样的话，就是工资其实是不重要。 对，那现在有一个难点，就是说夫妻离婚的时候，可能面临一些就是投资性资产的一个分割，比如说股权、股票。这次法律怎么规定的呢？ 其实这样的，就是说在婚姻法当中的话，其实现在非常时髦的一个话题就是个人 财产管理， 嗯， 这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全新话题，其实也是律师业务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嗯， 就是说其实他的那个婚姻关系当中存续当中其实最难的一块就是股权分割， 嗯，对， 因为他股权分割的话他牵扯到合同法还牵扯到公司法， 嗯， 公司法的话其实我们有大家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点，公司法最大的一个特点人和性， 嗯， 就是说特别有限责任公司它跟股份公司还有所区别，就是说我们要几个股东在一起，我们人和在一起我才愿意， 嗯嗯嗯， 所以说当他出现的就是说两人在分家的时候这样的一个问题，一方的股权的话按婚姻法理解的话它是共同财产， 嗯， 但是他怎么分的时候马上面临那个公司法的人和性， 嗯， 就是你给他分一半财产是折价我愿意，你给他多少钱我愿意， 嗯， 但是你一旦让他加入我这个公司的成为股东， 嗯， 那根据公司法规定的话必须经过至少一半以上股东表决通过， 嗯嗯， 如果这股东表决不通过的话根据公司法的相关程序其他股东的话在这个同等价位条件下选一个优先购买权，他把股权都买回去，那，哦，买回去的话把钱不是给了这股东了吗， 嗯， 这股东的话就把他的财产的一半原则上应该分给他的夫妻另外一方， 嗯， 嗯， 所以这是婚姻法当中最难的一块， 嗯， 就是说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经常发现很多富豪其实财产蒸发最担心的一个原因就是离婚， 嗯， 一旦发生离婚的话财产会至少蒸发一半， 嗯， 这是一个生活当中的一个现象，就是股权都会贬值， 嗯， 这样的会造成一个分割人为性的破坏，对公司的封闭性的破坏， 嗯， 这样的话其实是法院判决起来也非常困难， 嗯， 大部分案件需要调解，需要双方达成一个和解执行最快，法院如果强行判下去的话财产还要进行评估，到底这个财产价值股权价值怎么样， 嗯嗯， 还有个在这里面需要说的是看着刘强东今天是个富豪对吧，怎么这么说的好话， 嗯嗯， 但是公司是风云变化的，个人财产的话从是最高也可以到最低， 嗯， 所以说就是可能也是就是说它是变化当中， 嗯， 所以这造成了司法实践当中的难度， 嗯，但如果有婚前协议的话那就一切都是浮云了， 对，婚前协议也是非常非常对非常 small 的话题，就说，嗯，但是它推行效果不好， 对， 其实作为 接受现在 对，其实作为我们法律人，我们理性的看的话，就是说认为婚前财产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嗯， 因为新的婚姻法的条款来看的话，嗯，其实可以大胆的说对女性不利， 嗯， 对女性不利。所以有人也在质疑过这个婚姻法， 嗯， 包括相关司法解释， 嗯， 但是就是说法律这样已经通过了， 嗯， 那我们就要面对它，嗯。其实这样的话，弥补它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当两人关系在好的时候，或者就是说在就是说有发言权的时候。 嗯， 最好能通过相关协议对一些大的财产做一个合理安排， 嗯， 其实这样一个好处其实双刃剑，它也是在保护另外一方的一些利益， 对对对对对对， 防止有些其他的利益牵涉到个人的夫妻共同财产， 嗯， 其实这样的话就是说在那个达成一个财产的一个协议的安排， 嗯， 这个有婚前财产安排，其实也有婚后的财产安排， 嗯， 就是这个协议，但是在中国这个文化当中呢，大家认为就是谈感情当中谈钱的问题， 嗯， 伤感情， 对对对， 大家就说不愿就说 不太接受 这个事，对对对，但是缺陷是就是说， 嗯， 在感情好的时候大家都不愿意提到这一步， 嗯， 但是哪一天如果发现有问题后的话， 嗯，来很多麻烦， 都是撕破脸皮， 对对对， 这样来再来说财产属于谁的时候是非常麻烦， 更受伤。 况且我们法律现在婚姻法的规定来看的话， 嗯， 把这个财产这个协议的约定是， 嗯， 为他说效力看得很高， 嗯， 一旦签了协议的话就有强制执行力， 嗯， 况且法院都会按这个财产安排协议执行， 对对，很简单了那时候， 对，就是变得非常简单， 对对对。好，下面我们先进段广告。 听 FM 不够，我要听听 FM， 北京广播电台自己的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上线啦。进入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听听 FM， 可以听新闻，听相声，听段子，听音乐，听北京的广播，听全世界的电台。北京广播电台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见的听，两个听哦。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哎，他怎么样啊？ 他娇艳动人， 他使我飘飘欲仙，可是他掏空了我的生命。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远离罂粟那美丽的陷阱。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那昨天有一条消息也是位列了新浪热门新闻的总点击量和评论数的前位，这个消息就是某村民杀死了强奸妻子的嫌疑人，他在法庭受审说当初警方对强奸案件不查，夫妻俩上访还曾经被拘留。据京华时报报道说，8月5号河北省保定市中院在涞源县法院开庭审理了当地农民毕志新故意杀人案。毕志新是在得知妻子被同村的季鹏强奸以后，因为事情一直得不到圆满解决，才最终动刀杀死了季鹏。那在法庭审理之后呢，记者曾经多次走访，也试图弄清当初毕志新的妻子曾秀被强奸的解决过程。那涞源县公安局说呢，曾经对此案发出了起诉意见书，已经向检察院报批捕，但是没有获得批准。而涞源县检察院则表示没有接到该案的批捕申请。那律师在法庭上是为毕志新做了从轻的处罚，他认为毕志新是基于自己的妻子遭受了季鹏多次强奸，那报警之后呢，又一直警方借口这个证据不足不予查处，上访回来以后又被拘留，其受辱心理长期得不到排遣，属于典型的义愤型杀人。那么律师还提出了这个警方也是存在着严重的失职，是引发本案的重要因素。那么记者在相关的材料当中也看到了，这个警察带着季鹏前往小树林辨认现场的时候，季鹏是曾经做出了有罪供述。那么县公安局制作的至涞源县检察院的起诉意见书当中显示，已经认定了季鹏涉嫌强奸，是以威胁恐吓的方式与曾秀强行发生性关系，并且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然而毕志新夫妇对这份起诉意见书却并不知情，他说我们数不清多少次去问公安局情况了，他们总说是没有证据。曾秀说如果他知道自己被强奸一事有进展，他和丈夫就不会到处去上访喊冤了。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韦博律师事务所的李伟民律师。那李律师，这个关于当时强奸的说法呀，曾秀和这个季鹏两个人说法是不一样的。这个季鹏说的当时是曾秀是自愿和他发生性关系，那现在通过什么样法律方式能够认定当时的强奸与否的事实呢？ 其实强奸罪在生活当中的话是一个就是说非常认定很非常难的一个罪名。 嗯， 因为原因是经常是没有第三人在场， 对呀， 只有两个人的一些口供。 嗯， 这样的话其实的话在认定这类犯罪的时候，其实刑法上有一些标准的，包括在刑诉法当中它有一些要求。 嗯， 就是说在事件的发生第一时间，它就是因为根据刑法的规定来看，就是说采取暴力的手段强行和妇女发生违背妇女的意志，强行和妇女发生性关系叫强奸罪。那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发生性行为的时候，他有没有抵抗，有没有就是说抓痕，或者说有没有撕破衣服，或者就是说在体内有没有留下精斑，这些在第一时间的时候其实他应该向那个相关的司法机关报案的。造成本案的话，他其实有个客观的一些难度。第一，他跨度时间太长，就说三次强奸行为，他的第一次发生的行为的时候他就没有选择报案。这样的话其实都本来就取证比较两人之间的事取证比较困难，他选择一个很长的时间。其实这也就是说提醒这广大的一些受害者，就说他自身的一些失误， 及时要报警， 他及时要报警，让司法机关第一时间介入，这样的话启动相关侦查手段就可以锁定这个案件的相关证据。但是他都没这样做，就说过了好久他才向公安机关报案，这样在取得暴力方面的证据时候已经非常弱了。 是真的有可能就不认定是强奸，有可能 因为对这样有个风险的说，因为我们国家刑诉法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因为强奸罪的话大部分时候只有口供了。 那即便这个案件里面季鹏也有这个在这个作案地指认现场的时候说他承认他有这个有罪供述了， 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在本案当中非常蹊跷的是，就是说一般原则是当犯罪嫌疑人在侦查手段合法程序合法情况下的他的供述有罪供述，这个供述是有效的。就是他女方已经报案，说他有三次被对方强奸这样一个控告，对方他已经承认他确实在这三次对女性采取了暴力，发生了这个强奸行为，其实之间证据形成了一个闭合的关系，这个罪名是可以定的。但是刑诉法里面同时有另外一个规定，就是说如果他后来犯供了， 翻供的话，这时候对他翻供的要求标准更高，就是他需要提出新的证据，要推翻他原来的供述。 他确实是又翻供了，他说我当时没有强奸曾秀，是曾秀自愿和我发生性关系。 所以说这造假，就是说他的这个翻供的行为，其实就反过来就是说本案的话没有其他的物证可以佐证。其实这是个难度，因为一般的强奸案发生的话，不但有当事人双方的口供要吻合，同时他还有现场的一些还有物证的一些这样的佐证，这样形成个证据链，这样的话可以把案子做成前案。同时还有第三个方面的话，我们国家刑诉法其实同时有另外一个要求，就是尽量的从疑罪从无角度去考虑，证据不足原则上不诉，原则上不判，这样的话也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因为两人之间的发生的事情它确实是非常复杂。所以说本案综合的这几方原因造成的是公安机关包括那个检察院，我看程序当中还没有结束，说公安机关办该类案件确实存在难度。这样的话难免就是说再加上他的那个沟通的手段，沟通的渠道不畅通，之间存在一些误解，看中间他还有就是说去公安机关多次的，还有发生了上访的行为，这可能证明是之间存在沟通不畅。那这样的话，如果说按之前的就是说一旦他有起诉意见书，况且他确实第一次已经承认，那其实案件是可以诉的，因为他至少是口供已经吻合，但是就是说物证的话有这个时间比较长了，可能那个公安机关担心在就是说这个物证的这个证明的问题上，所以说可能没有启动相关的程序，程序上是否真的是违反相关诉讼程序的话，他其实也可以向相关的上一级公安机关，或者他可以向人民检察院要求启动那个监督程序，因为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的办案行为和程序他有个监督权，但是当事人选择了一个极端的行为，是上访，还有就是采取暴力行为，把他所谓的这个侵害者杀死，这个是法律不支持， 肯定要是被法律是惩处的， 对，这法律肯定要惩处的， 但现在 他从受害人又变成了一个侵害人。 但是现在季鹏已经死了，这个强奸者已经死了，那他这个是不是强奸事实存在，对于现在毕志新来说这个法律后果很重要吗？ 非常重要，但是一个非常遗憾的是，这样的话一个关键的或者嫌疑人或者是证人他不存在了，这样的话就是说对他真正强奸行为是发生的时候，对他这个杀人行为的量刑上是可以考虑的，因为他毕竟有的说有这个强奸，如果有强奸行为的存在，那这样他可能出于这个义愤杀人，这样的话就是说可以从他相关情节上来量刑时候可以从轻的，因为他是 过错嘛， 他有是有过错，是罪有因，那至少说强奸罪不成立，那么他在婚姻关系之外跟人家的那个妻子发生三次性关系，这个也是法律不受保护，其实对人家家庭也是个伤害，所以他都说引起这个刑事案件发生他是有自身的原因，所以这方面的话其实是可以在量刑上可以对他故意杀人罪的行为量刑可以考虑， 那就是说你侵害了是侵害我家人的人，比如说你强奸我妻子了，那么把你伤害或者杀死了，那么我是可以从法律是可以从轻的， 从轻的， 对方是有过错的。 其实法律上赋予下一个很重要的权利，就是说在这个行为发生的时候，他享有一个正当防卫权利的。但是时间点非常清楚的说，在侵害行为发生那一刹那间，他可以侵害这个侵害人，甚至是可以杀死不承担刑事责任。但这属于明显的 过去了。 事后的话，我们有一个原则是法律规定非常清楚，说只能是寻求国家法律规定的程序，由国家相应的司法机关启动相关的司法程序，追究相应的责任人，不能私力救济。他选择了一个私力救济，这个是法律不鼓励的，法律也是禁止的。 但这个案件没有最终判决啊。那么他现在目前的涉嫌罪名是故意杀人罪，这个是应该说是成立的。 对，这目前根据现有证据和材料来看，故意杀人罪是非常明显，成立的。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嘉宾来自北京韦博律师事务所的李伟民律师，接下来是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北京广播电台手机客户端蜻蜓 FM 上线啦，用手机下载蜻蜓 FM， 即使不在北京也能听到咱北京电台自己的节目蜻蜓 FM， 听见的听，两个听哦。 不曾谋面，声音却常绕您耳边， 未曾相识，温暖却常驻您心间， 日日夜夜感谢您信任与喜爱， 这个夏天